第二十二课，时段。你来北京多长时间了？ 已经半个多月了。 这儿的生活你习惯了吗？ 还没习惯呢。 来以前你学过几个月汉语？ 快。